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至今，中朝各国外交代表、各国际组织代表、武官等外宾和正在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1月1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此外，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和支部成员同一天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